นะโมบุญศีสิกขาโมนิพพ นะโมบุญศีสิกขาโมนิพพ นะโมบุญศีสิกขาโมนิพพ นะโมบุญศีสิกขาโมนิพพ นะโมบุญศีสิกขาโมนิพพ นะโมบุญศีสิกขาโมนิพพ ปัตมันยืนห้องหัวอยู่ใต้บนศอกป้องใบเช็คสิบสองยืนเป็นยอดยืนสิ่งศักดิ์ยืนในที่ห้าขับพิงไกลจับตับหมูสังยันสี่ใบใต้ยันเอาดินกิ้งมันแล้วต่อสู้ยืนก็เบิดเอาหมูสัตว์ซ้อนที่จะเสกตายยืนห้องก็เจอว่ากีดมันยังไงเสียงมันเสียงตายงูมีเกาสีตาเจ้าเหล่าท่านยืนเก่งก็มันจะไปสปอนแต่ปัตมันยืนห้องเจ้าเจ้าปัตมันสับปะกาเสบายท้องเนี่ยก็มาจับปีเดียสอเจงก็จะพัฒนาจิตใจอยู่บนใบแบบโอซาสอเจงแล้วสอเศร้าเลยเจ้าไปเนี่ยโอ้ยไต้กุ้นโอ้จะผมจะจุดที่เชิงนะทางโอบินแล้วเนี่ยไต้จะไต้สักกุ้นจะกุ้นชาที่ก็ใช้จ่ายก็มากุ้นชามากุ้นชาที่มันเย็นจะสับฟองกับใบเช็คละสับฟองฟังกายยัดใส่ก็สีสีมัดมัด一正二暴，正法演化，通通都是唯心识所变现，亦都是唯心识所幻起，所以十方唯识，咁变就十方一切法都由唯识所幻起啦。咁即系唯识本体咧，就的确系不多思因为在变因，所以识心圆明，就呢个唯识嘅心性啊。本来就圆具一切法，明照一切法，所以十方为色，色心圆明，就入圆成实。由此就正入咧呢、这个圆满真实嘅体性，都入圆实。你远离依他及遍计执，呢三名前咧圆成实，依他起遍计执咧就属于啊，即系好似解心密经里面嘅。咁呢三个名前咧圆成实就我哋嘅体。依他咧就系依呢个体啊，所起呢个变相二分。嗱，遍计执咧，变相二分系玩玩化化嘅，系依呢个缘识心而玩起。咁即系无实果实法啦，从众生嚟执着，执呢个见分就为实我，执呢个相分就为实法。咁因此佢哋遍计所执。如果以这个譬如来讲呢，圆成实所以一条麻你依他起呢就是麻做这条绳了，但这条麻绳怎会有就依这个麻所做的，没有这个麻就没有这个麻绳，话明麻绳了嘛，依这个麻呢才能做起这条绳，那么这个麻绳呢就是依这个麻而玩起的，那么依他起绳了，这个他指麻呢，是依于这个他呢，这个麻才能成到这一条麻绳。但这条麻绳已经是玩化的了，如果没有了那些麻，它当然就是没有这条麻绳了。那么呢，因为这条麻才有麻绳，这条麻绳已经本身是玩化了。但是一般的众生呢，就如此啊，不知有个人他见过那些蛇，他看这条麻绳呢，佢就當係蛇，咁啊咪騙計得啦！麻繩咧本身就唔係蛇，佢當佢係蛇，咁好多人就怕蛇咁啊！嗰啲麻繩真係長做第一條喺個地下處啦。如果離遠睇啊，佢有啲人怕蛇咁啦，即係睇到呢條蛇咁佢就驚啦。實際上呢條麻繩就唔係蛇，你當佢係蛇咧，佢就騙計執。咁啊，譬如啊，一切嘅見相二分，見分同相分。都是由这个圆成实性那里玩起的，就好像这个麻绳是依这个麻而玩起，那么就是圆成实玩起这个依他起性，见相二分呢，本来都是无法可得的，都是玩化的，但是众生如此就执这个见分当是我，执这个相分是实法，有了这个我法而执呢，因此就造罪就流转呢个生死，所以就遍计执得无生忍。如果我哋修嚟识嘅人，佢能够明白到 一切的依他是幻有，如这个片计所执是妄有，因为依他起性是幻有的，即是没有的，只是依这个原性实的本体啊，一念迷而幻起这个见相疑分，所以叫做幻有。那片计执的妄有，本来这条麻绳就不是蛇，他偏偏执这条麻绳呢是当是蛇，那么他片计所执是妄有，不是真的有。譬如这些众生呢执着见相疑分为实我实法，因此就造罪而流转这个生死，所以就遍计所执了。那无论依他起性遍计执性都是这个原性实性所幻起的，那么由此呢他就观察了，那么一切一切不管是依他所起遍计所执呢都是幻化，都不是实有，由此就见到这个唯识性觉得无生有，得到这个无生法忍。无生呢就是我们的本体，本来清净直灭圆净实性，本来没有生人都没有灭的，一切众生呢是本来具足这个圆净实性的理体。那一定先说呢明白到这个唯识性就是圆净实性，那就变了呢他就知道这个原实性是无有这个生，有生就有灭，既无生就无灭，那么无生就照到这个境界呢他忍心不动，即是呢忍呢就是自己都不出声，不用说了，我正到什么什么他自己忍受，自己明心中了了明白，我是得到这个无生无灭的法忍，那么就得无生忍的思维第一啦，就如果未能呢，就是观察十方都是唯识，但识心就是圆明，而呢入到呢个圆成实，即系远离呢个依家嘅变计执，因此得无生忍。咁就系我所修最第一嘅，个大世师法王子与其同类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即二百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月来相继一劫，譬如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尊就为益，一人就尊望，如是二人若逢就不逢，若见就非见，二人相益二亿人念心，如是大师从生至生同于形影，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就如无益子，若子逃世，就虽益何为？只有益母，如无益时，母之念心就不相为远。若众生生益佛念佛，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佢就不愿不假方便，持得心开。如染香人就身有香气，此一名就是香光庄严。我本因地念佛心入无心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名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的思维第一。咁呢一段咧就系二十年通里边咧系第十四，仲有大势至菩萨咧观呢个根大圆通。咁本嚟七大法咧，就是、地水火風空根色。七大中我首先已經明白咗呢個火大排第三，加上將佢咧排在第一，我就十波尊者咧係收呢個火大，消滅咗呢個淫欲心，就是、除咗呢個大定嘅障礙，可以收呢個大定咧，所以就掉咗呢個火大排第一，地大排第二，呢個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變地水火風空根色啊，根大呢個有呢個色大之前，但加個犯罪二十四啊，就係講呢個色大之後，咁啊點解咧？因為跟住又講埋呢個大世菩薩圓通章之後咧，就講呢個觀音菩薩呢個耳門圓通噶啦。嗱，觀音菩薩耳門圓通就本來啊。就屬於咧係六根嘅弟子呢個耳門，加上額頭咧就係證明 柯南專者，佢就多聞第一，佢有嘢聽聞，但係佢不思不修啊，當然就唔得到斷煩惱解脱啦。諗家都為著就住柯南專者，唔使咧烏轉歪路，就路還家，所以咧就開始呢個耳根圓通咧。是最不可思議捉呢個圓通常三真實。第二咧就佢哋末世眾生啊，除咗柯南之外，佢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耳根都係最末最圓通嘅，最猛利嘅就係我哋呢個耳根圓通。所以向下都係繼續講下，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就清淨在陰文。欲取三摩提實現文中入啊！無論柯南又好，要娑婆世界眾生都好，修行咧最好就喺呢個文性中修入。但係咧呢、這個文修入咧唔係個個人做得到嘅，係根性猛烈嘅人先至可以修呢個文性圓通，所謂反問文自性啊，性性無上道。但係並唔得普遍。是一部分的利益跟上主人才可以，如果那些稍微跟上暗罪的人呢就不可以收這個，不是說不可以收，收不到的。那因此呢就在這個以門通之前就來個根大圓通，就是說這個六根同時念佛，那念佛一犯是三根普被靈盡齊收啊，你有錢的又可以得，你沒有錢的亦可以收得，你有身份地位固然可以收，就算你沒有身份地位咁亦都可以收的。所以古德講啊，佢話比佛因中立文世，文明念我總來迎，不揀貧窮將富貴，不揀下住與高才，不揀多聞持定戒，不揀破戒罪根深，但能回心多念佛，就能令瓦砾变成金啊！就比佛释迦牟尼佛咧，佢曾经咧发过咁嘅誓愿：你闻我嘅名，念我嘅名，即系闻到就可唔可以证到法门？你就念阿弥陀佛，就总来迎阿弥陀佛，同埋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咧，一定嚟迎接你往生西方净土。咁究竟咩嘢先至去迎接咧？所以不減貧窮，將富貴啊！唔論你係貧窮，即係冇錢啦；又富貴，即係有錢啦。唔論你係冇錢，亦或係有錢，就不減下次你要高才。嗱，下次即係愚蠢啦，冇乜智慧咧，就高才就有智慧啦。即係話亦都唔論你係有智慧、有本事，定係話冇智慧、冇本事，就不解破。不揀多聞持淨戒，不揀破戒罪根深，亦都唔論你係持戒，即係出家嚟講啊，你係持戒，亦即係破戒咧。你有罪業，即係冇罪業咧，都唔係問題。個大使回心多念佛啊，叫你回心轉意，多多咁樣念佛，因為佛咧最慈悲就係嗰啲罪業眾生，所接引嘅都係成呢個罪業眾生、罪過眾生。所以你只要能夠回心多多念佛啊，就能令瓦礫變成金瓦礫，就嗰啲瓦片啦，好似打落個花盆，或者我哋住新界有屋係個頂都係瓦片嘅，嗰啲瓦片就唔抵錢嘅打爛咗，個花盆蛋就唔抵錢啲瓦片嚟啫嘛。但係今日呢個瓦片咧就變成金啦，即係話我哋如果念佛。就可以將呢個娑婆世界嘅俗惡眾生咧，係迎接到你啊，去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就好似咧將呢個瓦礫啊變成黃金一樣。嗱，咁就説明呢個念佛法門咧，就係三根普被係靈而盡齊修。嗱，上賢者乃至個文殊普賢，佢哋兩位大菩薩咧都係修呢個淨土噶。咁我哋常常都係發願啊，發願即係話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念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就呢四句就文殊菩薩講嘅， 能夠保持無失都係咁啊！佢將四句話減少，嗰只減少兩個字，佢原來臨終時盡除諸障礙，念念阿彌陀，往生安樂剎車，佢就七個字一句，就變成兩個五個字一句，其實佢意思都係一樣嘅，即係願我臨命終嘅時候，除一切嘅障礙。臨終有咩障礙咧？就我哋一生人啊，多生多世咧，嗰啲冤家債主啦，種種嘅魔障啦，從佢臨命終嘅時候咧，佢一見得好清楚，令到佢心驚膽震嘅，令佢神志錯亂嘅，呢啲係對於佢往生西方淨土咧一種嘅大障礙嚟嘅。咁假如果我哋念佛嘅人一心念佛啊，如果臨終嘅時候咧，冇咗呢個障礙，啊得到阿彌陀嚟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嗱，咁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就喺佛教裏邊咧，係兩尊咧係好有修持嘅大菩薩。咁文殊菩薩係智慧第一，就係大乘佛教裏邊咧，佢係代表智慧嘅。咁普賢菩薩都係十大語王，就代表呢個大願大行。咁啊，大智文殊，因為大願大行嘅普賢菩薩，佢都發願往生西方淨土。咁何況我哋呢啲咁樣嘅業障凡夫咧？如果你都唔跟佢啲菩薩學習啊，發願念佛求生西方咧，咁啊真係咧係自己咧係錯過呢個機會，亦都空過自己嘅光陰啦。咁所以因為咁啊，以根圓通。不是個個人可以的是做得到，即是修根就不得普遍了，因此在這個耳門圓通之前，又來個根大圓通，六根同時念佛，所以就排在這個色大之後，就不是色大之前就連接這個耳根圓通，因為耳根圓通不是個個人可以做得到，是連接不到左右，所以呢你收不到這個耳根圓通，你一心一意念佛，那你亦都可以往生西方，一到生西方你就何愁，不會說開悟呢，何愁不會見不到阿彌陀佛，何愁不得到明心見性，正無生忍呢？咁因此咧，要將呢個根大圓通咧，就排在呢個色大之後，排在呢個耳目圓通之前，理由就係咁啦。嗱，大勢至菩薩就能修觀之人，佢所觀呢個根大咧，就佢所修嘅法，嗱咁啊能所被稱啊，就叫做大勢至根大圓通。嗱，大勢至。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咁一尊咧係大菩薩嚟嘅。嗱，咁如果極樂世界啊，阿彌陀佛所謂化緣已畢，咁啊阿彌陀佛咧就入滅啦。佢化緣教化眾生嘅緣已經係完咗，佢留翻呢個正法、正法、末法亦都完咗啦。咁啊嗰陣時咧，上半夜阿彌陀佛發滅咗。咁啊，下半夜就觀音菩薩成佛，繼承阿彌陀佛後補佛位，佢成佛嘅名叫做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咁嗰個阿觀世音菩薩喺極樂世界啊，全部有緣眾生嗰啲道盡啦。咁啊，滅度之後咧，佢嘅正法、正法、末法亦都完咗啦。咁佢呢個完上半夜完咗，到下半夜咧。就大勢至菩薩咧，就後補觀世音菩薩嘅佛位，到大勢至就成佛啦。佢佛號嘅名咧，叫做普光功德寶王佛。咁就啲善大勢至菩薩啦，係極樂世界一尊咧，係大菩薩嚟嘅。諗下個名叫做大勢至咧，咁根據啊，啲《十法觀經》裏邊講咧，佢就屬於叫咩叫做無邊光。呢個無邊光咧。又話佢心中所放嘅光啊，有緣嘅眾生見到佢啦，所以見到心中放光，見到佢一無孔光咧，亦都好似見到咧係十方諸佛嘅光一樣啊。咁而且呢個智慧光咧，以此嘅智慧光能夠照破 呢個地獄喎，佢眾生嘅三惡道，眾生嘅痛苦，所以呢啲光咧就無邊光啦，普照無量。所以大勢至菩薩咧，佢有一個名號叫無邊光。加上大勢至就可以講咧，呢啲嘅三德而立嚟。大就代表法身德，我哋法身點乜大法咧？好似個虛空咁樣嘅，睇唔到呢個邊嘅。但我們如果坐飛機入家，坐一次飛機飛到四萬幾尺高空咧，兩窗望落嚟，真係睇唔到呢個虛空。究竟呢個邊界喺邊度？你話係咪好廣大咧？嗱，我哋法身你睇都係一樣啊。所謂殊窮三際，就橫遍十方，你揾唔到佢呢個頭緒，在在處處時時刻刻都有呢個法身嘅你睇，所以叫做大。大就代表呢個法身德，細咧就代表呢個波野德。嗱，細就細力，好似我哋嗰啲業障，佢有好大嘅細力嘅。如果你真係冇呢個波野嘅智慧啊，唔係咁容易啦，係消化滅除呢啲咁樣嘅業障煩惱，就好似呢個雪山嘅頂啊。如果落得厚嘅話咧，即使係夏天太陽高照咧，雪山嗰啲頂上嗰啲雪咧都融化唔到嘅。大家去到加拿大都知道㗎啦，去到多倫多咧，就算係夏天加咁樣都好啦，嗰、那個山頂都係白雪嘅，冇落雨又出太陽，都唔係融得到山上雪頂嗰啲雪因太厚啦。普通嗰啲陽光，你都融化佢唔到。要真係好強力嘅陽光，先可以將佢融化少少，即係細力唔夠啦。嗱，所以呢個細就俾呢個波野德咧，以呢個波野妙智嘅力量，先就可以將我哋嗰啲業障煩惱啊，通通消融。説明呢個波野嘅力量有大細力，可以將嗰啲煩惱業障消融，所以佢就細啦。世就代表呢個波野德，嗱智咧就係道達咁樣解。我哋從呢個法身嘅理睇啫，起呢個波野嘅智慧，照破呢個業障煩惱，夠得到解脱。所以呢個智咧就代表呢個解脱德。所以大世智呢三個字咧，就代表菩薩正道呢個法身波野解脱，正道呢個三德肥藏。所以稱佢為咧，佢叫大勢智啦。嗱，咁亦都可以講咧，似一尊菩薩啦。佢每一個動作，例如佢企起身或者坐低咧，都可以能夠令到呢個世界咧係震動嘅。用幾大嘅力量咧，都係表示菩薩咧嗰種嘅威德，嗰種嘅勢力，能夠咧降服呢個魔障，降服呢個魔怨啊。所以稱為佢哋大勢智菩薩。法王子，法王，法王就係佛，子咧就係法王嘅子，即係法王嘅弟子，亦即是菩薩。嗱，咁菩薩稱為法王子咧，人哋嘅法心咧係廣大，知道兼道人，亦都冇規定呢個時間嘅。即係話菩薩道咧，係在在處處，佢都係道本身，在在處處都係弘揚佛法。佢能夠咧係掌握呢個法王權，持法王令，號令人天如法化世，所謂佛嘅真子，稱為佢哋法王子啦。等大乘至菩薩咧，佢真係呢個法王嘅真子，佢以破妄明。正法身佢就法王子啦，佢叫同轮轮一个类啊，即系与佢呢个同类。嗱，呢个同轮同类咧，一系就同佢一齐修念佛法门嘅，一系咧就同住呢个念佛法门系化度众生，大家系志同道合，不管自道道人都同住呢个念佛咧作为自修，用度众生。咁大家係志同道合嘅，所以咁就叫做同類，係同埋嗰一類。咁有幾多咧？就係52菩薩 咁呢個五十二咧，就唔係話單係指二十五、五十二位菩薩，你亦都可以講只係五十二位菩薩，但主要仲係咧，我哋修呢個念佛法門。咁啊，當然有地位、有錢、有心，你念到咩程度，修到咩程度，佢嘅地位係有錢有心嘅。咁一共咧就五十二個位次。嗱，如果從佢自道呢方面，自己修呢個念佛圓通法門啊，由最初嘅乾衛地，包括十相、十住、十行、十兩、十地，五十啦，加乾衛就五十一啦。最後咧就今日等國位，就要加埋呢個五十二個位次。嗱，在自道呢方面咧，佢修呢個念佛法門。經過呢二十五十二個位置咧，係一步一步咁樣上進，一步一步咁樣進修。如果利他度眾生呢方面咧，亦都以呢個念佛法門度眾生嘅時候咧，眾生依菩薩所教化修念佛法門，亦都係佢呢個位置有淺有深，咁咪一步一步咁樣上進，一步有五十二個位置，咁你就得五十二菩薩啦。佢即從坐起就頂禮佛足，第二十八佛言，呢三句就經加罪言，等於話咧，原先佛講呢部經嘅時候咧，係冇呢幾句嘅。不過咧，後來結集經典嘅人咧，加上去就係罪上大勢至無散啦。需要向佛講話，即係一種尊敬嘅儀式。個即從坐起，凡係聽經聞法，就係坐喺度嘅。咁如果你對佢有所請問咧，一定嘅先先咧企起身，唔可以坐住問嘅。好似我哋讀書一樣咧，嗰啲學生問佢老師有咩問題，佢都係企起身啊，遞下隻手。我有啲問題啊，老師就表示對老師嘅尊重。咁加埋佢就都係一樣，從佢本座嘢就頂禮佛足，頂禮就係以最高嘅頭。係頂禮咧，係最低呢個佛足，腳即係最低噶嘛，頭啊最高噶嘛，以最高最尊嘅頭，你頂禮佛咧最低嘅足，所以就頭面接觸禮。因為我哋企響度咧，依佛嘅規矩就係前八後二啊，前邊腳趾公對腳趾公咧，大概係八寸，後邊腳踭對腳踭咧。大概是兩寸，这些凡人呢在那些大巡逻的界知道等你师傅教我们企都行不住坐的企在那里呢，你一定是前八后二，你不用度的，总之习惯了一落正企在那里前八后二，那既然前面有八寸就有个空间在那里，所以我们顶了佛就顶了佛的双足，也因为在那个空八寸的空间里面呢，个头扣下去咁咪接觸到佛隻腳咯，所以咁樣佢就頂禮佛足，即係二八十二啦。咁我哋頂禮咗佛之後咧，就同佛講話啦。咁我點樣講佢？我的往昔就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今日説明佛世之菩薩啦，係一尊大菩薩，唔係今日咧成菩薩，好耐先成菩薩。因為佢有宿命通，所以先追憶到咧過去嘅時間。我的往昔，我大世子啊，係追憶往昔，即係從前。咁啊幾耐咧？個恆河沙劫，嗱咁啊劫嘅時間就好長嘅，可以講啊嚇，都唔係話咁簡單算得清嘅。加恆河沙咧，恆河就好多沙嘅，我都講過好多次。因為個恆河咧闊已經四十里。但佢個河底裏面嗰啲沙咧就好幼細，好似面粉咁幼細嘅。你唔好話成條河雞啊，你用翻手拿一扎都好啦，你都好難所清係有幾多。何況話成條恆河咁多個沙咧，咁啊當然咧就唔係用數得清，即係數都好大耳雞噶啦。加恆河沙劫咧，即係撈恆河沙就當一個劫。恆河嗰啲沙條無量無邊，咁樣數唔清嘅，即係用今日嘅電腦都計唔到嘅。咁就一粒沙當一劫啊！恆河沙無量，數目數唔清，你就呢個劫數 亦都係無量數唔清嘅，即係話過去咧好遠好遠以前，佢有佛出世，又好似唔出現一個世間，但個佛咧本來就係無出，亦都無滅嘅，因此故得講話諸佛，諸佛出世，你亦不入涅槃，以大悲願力就示你如是法啦。諸佛根本就冇出世，正呢個法身理體咧，唔會再有生。既然有生，既有就滅啦；既然無生，當然無滅啦。我亦不入涅槃。咁啊，點解解有生有滅咧？佢係以大悲願力，因為眾生苦惱，行菩薩道要度眾生，佛任何一尊佛，因着行菩薩道嗰陣時咧，都係自度度人，度眾生為前提嘅。但係由於咧，可能呢個願未曾度得盡，所以今日佢成咗份啦，為嚟酬佢當年行菩薩道，佢未曾度盡嗰啲眾生，所以佢成佛之後咧，佢亦都咧示現啦。前呢個應化身咧，去度眾生，所以有呢個出世，以大悲願力啦度眾生，就是嘅如是有生就呢種法，佢有佛出世啦。咁啊，別號啫嘛，叫做無量光。無量咧，呢、這個無量啊，都屬於呢個有量個無量，唔係我數唔出。不過呢個時間就好長，但係無量仲要有量。光咧就是、佛啊，差唔多咧都有光明嘅。咁呢一尊佛叫做無量光咧，好似系同阿弥陀佛啊同一個名嘅。阿弥陀佛又叫做無量光喎、哦，幾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光，無所障礙，是何為阿弥陀？阿弥陀佛即係叫做無量光。咁咁呢尊佛咧？咁啊，亦都系叫做無量光。咁啊，但咧名地已經同，應該啦嚇，就同呢個有多少唔同？就係話大聖即菩薩講，咁我啲講先，恆河三劫，咁呢尊無量光佛咧，係恆河三劫以前嘅無量光佛。嗱，今日個阿彌陀佛咧，叫彌陀堅講啊，成佛以來，於今十劫。任你話都係十劫，佢都係恆河三劫啦。咁當然呢個時間距離好遠，亦都可以話咧嚇。以前呢個恆河三劫以前，嗰尊佛叫無量光咧，就唔係阿彌陀佛，但佢同名就係啱噶啦。佛經裏邊講好多佛係同一個名嘅，無量咁多個諸佛都好多有同名噶，所以呢尊佛出世就叫做無量光。嗱光咧。就有兩種啊，一種就叫做心光，一種就叫做身光。嗱，心光咧就係佛嘅一切種子啊，照見法界事理而無為，法界嘅事理性上，佛光都能夠普照。咁所以叫做心光，一切種子嘅心光咧，遍照法界事理。嗱，其次就身光，嗱身光咧。就有兩種，一種叫做常光，一種叫做放光。嗱，常光咧，只應菩諸佛菩薩應機唔同，好似我哋釋迦牟尼佛，常光就只有一像。但阿彌陀佛嘅光明咧，就遍照於法界，佢入邊常光就好大啦。嗱，其次就放光，放光咧就係咧每一尊佛。佢都會放光係嘛？從呢個眉間爆上放光，或者從呢個胸口嘅萬字放光，或者從呢個玉計頂上放光，或者從呢個足趾放光，咁啊全身好多地方都會放光嘅。所以咧，呢個光咧係有呢個心光，有呢個身光，身光就有上光，就有放光。嗱，咁啊光咧就個佛。修因正果嗰種啊，波野光、波野智慧光，嗱呢種光咧就係、是、果有呢個果，定一定有嗰啲嘅因嘅。佛法所講都係離唔開呢個因果。嗱，第一個因咧就係、是、點由心共佛。你想將嚟身放光， 或者呢眼目清明，唔怕眼有病蒙查就睇唔到呢，你信佛嘅人应该要多啲呢俾佛心。除咗之外呢，凡人你做咗喺佛堂里面住，或者你佛堂拜佛见到啲油灯呢，或者唔係俾光明呀，超过暗晒呢，你就好想去整光啲。总你时时刻刻用油灯电灯嚟到供佛，或者整理呢个油灯呢，都係属于呢呢个智慧光的恩嚟嘅。那第二种呢，就喜欢读经学经。咁啊，学经有咩叫智慧光呢？那咁啊，经就係头先讲嘅法，那法呢就係光明嘅。我哋众生如此黑暗啊，你知呢个法，法所讲嘅道理呢，依佛所讲嘅道理修行就可以呢清除我哋呢个心中嘅烦恼黑暗。咁啊，所以呢，我哋如果常常学经啊、闻佛法呢，都系得到呢呢个智慧心光嘅显发嘅。嗱，第三呢，就个悔人不怨。我哋学到佛法，唔好净系自己一个人享受，我哋将我哋自己所学，咁啊尽量呢去化度嗰啲咧众生，嗰啲唔识嘅。你哋盡量咧解釋俾佢聽。如果有人咁問你咩佛法嘅問題，咁你唔識當然就唔可以亂講啦，係嘛？亂講就係坐因果嘅。總之你對方問個問題，你又明白，你又懂得嘅，你唔可以亂講啊！唔講就佢哋慳法，計世都係唔好嘅，坐因果噶。總之你悔人不怨，有人咁問到你。你明白你就懂的，你就盡量咁樣解答話俾佢聽。咁既然一個問你，你明白啦，你解答俾佢聽，佢依法修行，亦都可以破除啊對方呢個煩惱黑暗，令佢心地光明。咁因此悔人不怨咧，咁啊亦都係咧光明嘅智呢個因地嚟噶。所以呢個無量光咧，有如是嘅因，有如是嘅果，所以大家都明白，你凡係咧黑嘅地方，你要多點咧燈供養佛，啊，嗰啲佛燈咁啊燒到黴曬啦，冇曬光，黑暗暗啦，你就即刻咧飄起佢，咁嗰啲油心咧再重新一點過咗個光明，嗱，光就代表智慧啊。咁如果你真係常常點燈供佛，勤於學經，勤於悔人不怨，你就有呢個智慧心光顯發啦。所以今次咪叫做無量光。個十二如來就相繼一劫嘅，就十二如來咧，就係在呢個劫裏邊咧，你就十二尊佛咧出現呢個世間。嗱，咁啊十二尊佛咧，根據呢個無量壽經嚟講咧。一共有十二尊佛，其实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字不同。十二尊呢，第一就叫做无量光佛。无量光呢，刚才我们讲过了，它这个光明是无量，无量的光明就可以照彻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那些光都普照得到。在这个三世里面的众生，无论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会触到咧佛嘅光明，所以叫做无量光啦。啊，第二个叫无边光，无有呢个边表嘅，就系咧叫横贯十方啦。咁呢啲光咧，佢放光系横贯十方，就在呢个十方之内，所有嗰啲众生、念佛嘅众生咧，无论你喺边一个地方。佛的光呢都可以照到你，咁就叫做无边光啦，冇呢个边界嘅，冇呢个边表嘅，冇呢个界限嘅，所以叫做横贯十方无边光，就是玄三界无边光呢，就系横贯十方，即系呢两尊佛嘅名咧，就包括三世殊宏三界，包括横遍十方。在这个三世和这个十方里面所有的众生呢都蒙佛光的普照。有个问题， 咁既然金融局都普票啦，咁今日我哋又見唔到咧，呢個就我哋嘅現象，因為我哋嘅現象太重，咁變咗嗰啲現象咧係仗住特首方面照我哋唔到，其實特首係照我哋嘅，不過我哋感覺唔到，亦即是話我哋為不成個面壁，為不成個修行，就希望咧將我哋呢個煩惱黑暗咧消除。要接到個佛嗰啲光嘅普照，那麼第三咧就叫做無外光，外咧就障礙，無所障礙咧就凡係念佛嘅眾生啊，都得到佛光嚟普照，唔會俾嗰啲煩惱業障咧所障住，咁就叫做無外光啦。嗱，第四叫做無對光佛。無對，對就比對，無對即係冇得比對嘅。就算連佛個光明係普照十方世界，處處咧都有，唔係其他嗰啲光明咧所能夠咧可比嘅。亦都算連佛個光明咧可以消除眾生嘅煩惱業障，可以令到眾生咧依佛修行，念阿彌陀佛。能够解冤释结，所以无所对的。那第五呢，佢哋焰王光佛，焰就系火焰啊。那咁啊，火焰能够烧呢个烦恼嘅生柴，我哋火能够烧柴，就譬如我哋呢个智慧火咧，可以消灭、消融我哋嗰啲咧业障烦恼嘅生柴，所以叫做焰王光佛啊。第六種咧，就叫做清淨光佛。點樣清淨咧？就呢個光啊，照到嗰啲咧冇貪念嘅眾生咧，能夠照到呢個有貪念嘅眾生，能夠將佢咧變成冇貪心，個心亦仲得以清淨。所以呢個清淨光佛咧，佢呢個光明啊，係照到嗰啲咧所謂有貪念嘅眾生咧，令佢咧冇咗呢個貪心。第七就是欢喜光佛，就是对着这个亲恨的众生，如果个心有亲恨的，就令个心有个欢喜心，对着他这个亲恨得到无亲恨的善根。第九呢就叫做智慧光，第九就叫做智慧光佛，就可以破除这个愚痴的众生，令佢得到善根。因为啊，智慧咧就对呢个愚痴啊嘛，呢尊佛个名佢哋智慧光佛啊，就个对治呢个愚痴嘅众生，令佢咧得到咧冇咗呢个愚痴，生起呢个佛法嘅正信，佢佛法咧生起个欢喜心，唔会再愚痴，生起呢个信心。嗱，第十尊咧佢就难思光佛。即係佛個光個威力咧，就唔係我哋一般嗰啲凡夫啊所能夠咧係測量得到、所諗得到，因為佛光係普照於十方三世，能夠破呢個地獄和嘅畜生嘅痛苦，所以咧就稱佢為咧就叫做係無礙光佛。稱為佢就難思光佛啦。嗱，咁第十一咧就叫做無清光佛。嗱，咁佛個威力咧唔係眾生所難可比啦。嗱，咁啊第十二咧就叫做超日月光佛。嗱，日光只能夠照日，就不能照晚；月光你只能夠照晚，你照唔到呢個白天。同時呢個日如果光明咧，你只能夠照一周，照我哋呢個世界，其他嗰啲周咧，啲世界咧，佢就照唔到嘅。再其次，有山嘅地方咧，亦都隔斷咗呢個光明。如果佢照得呢邊，佢就照唔到嗰邊；照到嗰邊，就照唔到呢邊。所以咧，加佛呢啲咁嘅超日月光咧，就佢啲光明唔單係照一周嘅眾生，亦照呢個四大洲嘅眾生。唔單話照呢一邊，照呢一個世界， 啊，你十方世界嗰啲召唤，冇嘢能够都可以阻挡佢噶，冇嘢可以咧能够将佢咧隔断嘅，所以话佢哋超日月光啦。嗱，咁啊，以上咧十二月来相继出世，即十二啲十二尊佛咧，就相继咧响呢个世间上出世，个十二月来相继响呢个劫里边咧出世，其最后佛叫做超日月光。佢嘅比佛教我念佛三昧，嗱，比佛咧就系指个超日月光佛教我做乜啊？佢就念佛三昧。嗱，念佛就系有几种嘅，第一种咧，佢就实相念佛，就系念呢个自性清净佛，所谓能念之心以外，就冇所念之佛，所念之佛。亦都啦吓，冇啦，能念之心亦不可得，心与法系平等无异，以此咧系明白照见自己嘅法身理体，所以叫做实相念佛咧。嗱，第二叫做观像念佛，像即系想啊，我哋念佛嘅时候咧，你请一尊阿弥陀佛，咁啊真喺你面前，你任何时候都见到佢。一次你就作观啦，唔单我见一次阿弥陀佛，以共咧十方三世一切嘅佛啊，我都能够观得到、见得到。由呢个境界咧，由呢个集咧，便广阔，观尽空遍法界，都系阿弥陀佛，以此嚟净我哋呢个心，所以就叫做观像念佛啦。嗱，第三叫观想念佛。想咧就系我哋个心意啊，时时都注意一句阿弥陀佛嘅圣号。咁第四佢就持名念佛啦，持名咧就我哋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念南无就大家都咁念。嗱，咁呢次最紧要明白一啲呢个念字，呢个念字咧，我哋中国人做字真系好聪明嘅。我上次都讲，呢个念咧就系甘心。就是、金字顶下边一个心字，就即系我哋念佛咧，唔系过去嘅心，唔系未来嘅心，就我哋现在啊，身为一个佛弟子又好，或者唔信佛都好，佢同佛有缘，佢哋就现在呢个心咧去念佛。咁同时啊，佢用呢个心字，唔用呢个口字，即系我哋念佛唔一定个口念。最紧要个心念，我哋个口念佢都会间断嘅，我哋嘅心念咧就冇间断嘅。我哋行住坐卧，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环境，最紧要你发心肯念，你都可以念佛，唔一定出声。所以古德讲啊，如果你个心唔念佛咧。个喉咙喊破都哑嘈言啊！就算你个念到个喉咙都破咗啦，如果你个心唔念佛咧，亦都唔得到好大个好处啊！所以呢个念字咧系好重要噶，系甘心，亦都系咧唔系净系只个口念。我哋而家仲有呢个心念。咁而家我哋为咩做个念佛咧？我哋众生咧。大家都要明白啦，你话边一个众生啊，唔系业有重嘅咧，所以古德讲佢业不重就不生娑婆，念不切就不生极乐啊。我哋众生唔系业有重，唔会生到呢个娑婆世界。如果我哋念佛念得唔肯切，就可唔系咁容易离开娑婆世界，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咧，我哋念佛咧，主要就系啊，明白到。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在内都是业障深重啊。那除了念佛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常常忆念这个地狱的痛苦。如果我们不忆念这个地狱呢，我们这个心呢就会生灭。所以古德说啊，他一切时中忆地狱，发起真相往生心。我哋一切时一切住，每日廿四个钟头，我哋都系念住唉。如果有罪过，就堕地狱，你有痛苦好犀利噶。 果唔出咁痛苦啦。我哋因为害怕堕地狱，先至反起我哋呢个真相个往生心啊！即系唔系普通念啊，我哋时时咧即系真相，以前念啊，你哋真相我哋呢个往生嘅心，呢个好重要，所以一定要咧时时益呢个地狱苦，先至反起真相我哋呢个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嗰一种心啊！所以古德就讲啊，个人生难得。而二七地獄時長即而苦痛大限就咗來臨，進則極樂，退則地獄啦。佢話人生難得，但好容易失咗佢噶。得翻一個人唔係咁簡單。就佛教講得最得嗰啲五戒詞得清楚，就係做人嘅基本啦。唔論你邊一個信佛唔信，都係你人。你五戒持得好咧，将来一定唔会堕落，得翻个人生。所以人生咧唔系咁容易得嘅，即系话有几多个人持五戒咧？有几多人就受咗或者佢守得住呢条五戒咧？佢守唔住五戒，即系肯定堕落嘅，所以容易失啦。嗰个地狱时长就系易苦痛啊！我哋失咗呢个人生，就肯定系堕落。三个道中咧，第一个就堕地狱。地獄個苦咧嘅時間係最長，但呢個苦係最重啊！所謂刀山劍雪、鑊湯露炭、藥同苦頭呢啲咁嘅痛苦啦、啊、真係不可思議啊！我哋諗都唔敢諗啊！佢地獄嘅時間就好長，受嘅痛苦就最重。個大限就於來，大限即係死期已到啦，限啊即係限期。我哋大限就即係死啦，好似我哋每一個人。算你有一百岁好嘛？你一年一年咁样过啊？呢个限期，你过一年个限期就早一年，过两年个限期就早咗两年。咁一百年一百岁过晒啦，呢、这个限期已经到啦，即系佢一定要走啦。所谓大限来临啊，咁啊点咧？佢话进则极乐，退则地狱。嗱，进就我哋精进念佛。而不間斷啊！行住坐卧都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咁你精進念佛咧，咁就生極樂世界啦。嗱，推即係你唔肯念佛，所做嘅都係一個罪業，咁啊因此咧就要墮地獄啦。咁呢啲咁嘅古德所講嘅話咧，都係提醒我哋嘅人點解要修行。修行嘅含义好多，其中念佛系一种。点解叫念佛？或者参禅，或者拜佛，或者诵经？点解要做呢啲功夫？就是、希望我哋咧修摄我哋呢个妄想心，唔可以咁散乱，唔好追求呢个名利，唔好攀缘呢个外境。仲有一种所谓嘅修心有净嘅工作。嗱，咁跟住史咧就系、是、啊。超人嘅方法教大势至菩萨咧，呢、这个念佛三昧，三昧就禅定。我哋所以修行，头先我讲过，因为我哋个心咧散乱啊，个心咧好似只马骝咁样跳嚟跳去，冇停噶。我哋见嗰啲马骝啊，佢冇时停嘅，真系，除咗佢真系瞓着咗觉，佢一醒咗咧就蹦蹦跳啊，唔系跳呢度跳嗰度，亦都从来冇听过话跌死马骝嘅噃。我去马来西亚啦，嗰啲山洞咧，真系十几层楼咁高噶。咁、那个顶上好多嗰啲树啊，养得好多马骝，嗰啲马骝可能系属于咧自生自灭嘅，冇人养噶啦。咁十几层楼咁高个山，咁啊点养佢啫？咁嗱，佢啲马骝玩啊，跳嚟跳去嘅。咁我哋响下边望上嘅咩？嗰啲树系悬空挂起嘅噃，唔系响个地，响个山墙石壁嗰度生出嚟。响嗰啲棵树，去嗰棵树。從來未曾聽話跌死只馬騮嘅，咁即係佢又蹦蹦跳啦。其實我哋嘅心都係一樣啊，諗東諗西，諗呢樣諗那樣，廿四個小時一瞓覺或者好啲唔會諗，一睜眼眼到到今晚再上床呢段時間啊，總之知幾多個念頭，幾多個轉變，個心就好生亂。 咁家教修呢個念佛三步，即由念佛咧而正佢呢個心，由念佛而得到呢個禅定。嗱，我哋念佛嗰陣時咧，個心啊專一專二，所以古德有句有兩個譬喻，一個譬如貓捉老鼠，一個譬如咧雞抱雞仔。嗱，佢貓捉老鼠，但係佢只貓捉老鼠嘅。咁但係老鼠好聰明喎，又走得快喎。佢只貓追佢咧，喺佢前面有個窿，呢有個洞啊。咁啊都救佢入去嘅，佢哋即係走入個窿裏面。嗱，咁啊貓咁啊比老鼠大，幾多都大啲嘅，就算貓仔大過老鼠嘅。咁即係老鼠入得，只貓就唔入得啦。但係佢唔入得咧，佢唔會放棄喎。佢可以入到你總之出揾嘢食噶嘛。佢哋喺個洞口度咁樣伏住喺度，全副精神搶曬嗰個洞，肯定幾時出嚟？你唔出，就算你本自己出，就捉住你咬死你。咁只貓咧就全副精神啊，搶曬呢個窿嗰度，想捉住只老鼠。嗱，呢只貓嘅全副精神咧，就表示佢咧冇咩雜念，佢全精神搶曬呢個窿只老鼠嗰度。就冇其他嘅雜念，只係捉嗰只老鼠，隨便佢出嚟。嗱，咁貓嘅精神咧，注重呢個老鼠嘅譬如咧，我哋念佛嘅人，冇咁散念啊，我要痛念生死苦，痛念輪迴嗰種嘅慘痛啊，因此我哋一心一意同只貓咁樣。好有其他的責任，一心一意觀想阿彌陀佛，一心一意希望離開呢個娑婆世界，咁好似係貓捉老鼠咯喎。咁計呢個雞就抱雞蛋啊，抱雞仔啊，咁啊大家鄉下全國都知噶啦。即係嗰只雞蛋冧高佢，咁啊嗰只雞蛋就坐上雞蛋嗰度，佢唔走噶啦。就算有人捉只雞走都跳住，佢都唔走噶。不過佢當然冇呢個力量，但係唔走唔得啦。其實佢真係好似咧賴皮啦，佢就坐住嗰啲雞蛋上面咧，你用佢呢個熱量呢、這個熱量咧，係將嗰啲雞蛋咧係孵出仔、孵出仔，當然唔係一朝一日嘅事，都要經過一段時間，憑嗰啲個雞蛋嗰啲坐住嗰啲熱量咧，可以孵啲雞仔出嚟。呢個就表示我哋念佛嘅人咧要精進啊！唔好懈怠啊！好似只雞抱雞仔咁樣，佢唔離開，一路都一抱到個雞蛋咧，出個雞仔啦，佢先離開。咁譬如我哋念佛嘅人咧，要精進啊！一日唔能夠念佛成功，往生西方咧，你都唔好放棄啊！唔好話朝就念下，夜晚就唔念。呢個時候念下，咁下個時候又唔念，你要繼續每日整頭哼。住坐卧，一定咧要专心一意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仲系个心念啊！所以头先古德讲，我忘记咗一句，佢话口念弥陀就心生怨啦。你个口念阿弥陀佛，你个心先谂乜嘢？咁啊喉咙喊破都一套住啫。所以你个念住咧系一个心念，即系特别念经咧，你唔系用个口去念。你用心去念，一個心咧就唔間斷噶嘛。我哋家將諗東諗西唔停，嗰一點心咧就改為我哋咧唔停。咁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哋嘅心念南無就念得清淨，稍微唔俾外邊嗰啲境界咧煩擾咗佢，個心就靜下嚟。嗱，咁啊靜咪即係禅定啦，所以咁就念佛三步啦。嗱，咁呢種道理咧，的確亦都唔係一種容易病，所以向下咧就留譬如，佢話譬如有人，第一人專一，第一人專忘。譬如兩個譬如就係就兩個人，呢是唔係一個人嘅，即係最起碼都兩個人。跟住下邊嘅經文就專一專忘就兩個人啦。佢譬如有兩個人，第一人就專一，有一個咧就專忘啦。一想是掛住其他那一個，他一人專忘其他那一個呢，他不擔不追憶那一個，他用越走越遠， 唔好谂嗰只过死嘅甲，例如甲乙两个人咧，阿甲就不停咁样怀念阿乙，但系乙咧就偏偏咧唔怀念甲，仲越走越远，所以咁就叫做咧，就乙是人，就若逢不逢就或见非见啦。嗱，若逢或见就系做呢个专一嘅人，就叫做一心一意啊。阿甲益想阿乙。所以就好似咧，見到阿月或者逢到阿月，但阿月咧佢唔會懷念啊呢個阿甲，唔會追呢個甲，仲越走越遠啊！就譬如咧係不逢同埋非見啦。咁呢段經文咧就屬於個譬如，如是有人即有兩個人，咁咪一就係佛啦，一就係眾生嘅喎，咁咪兩個啦。佢一人專一。就是佛这方面讲的佛一出世做众生，所以常常都现身的应化身了度众生，时时都不会忘记众生，那么他就或逢又或见又或者逢到众生又或者见到众生，他一人专忘就是譬如我们的众生，你会有哪些念佛，香港有不好全世界，但是香港一个城市有成六百几七百万人口，是不是有几多个人念佛呢？你调查一下这个数真的好少好少，百分比真的没得比的了，讲不出这个数目是少多了，那就变了呢，从这个一人专忘了，那么你虽然呢想渡他见他念佛，但他就专门是忘记咁一人专一，佛咧常常忆念众生，就好似或逢就或见咯。但众生唔念佛，唔信佛，唔肯接受佢教导去修行，咁就叫做咧系不逢用非见啦。佢二人相忆，就二忆念生嘅二人，就佛两呢两个人嘅教导，而呢两人咧。彼此相应，阿甲又怀念阿乙，阿乙亦都怀念阿甲，两家都怀念咧，咁咪二忆就念心啊，呢两种怀念咧，咁啊越嚟越深啦，即系阿甲想见阿乙，阿乙就想见阿甲，咁两人咧，即系咁嘅心念咧，越嚟越深啦，话如是乃至啊，从心至心。就同于形影，就不相乖异啊！既然咧阿甲又想阿乙，阿乙又怀念阿甲，因为佢两个人咧，乃至到唔敢话今生如此啊！从今生以至咧来生下生咧，都唔会分开。点样一个同于形影啊？呢个形同埋呢个影咧，系唔离得开噶。例如我哋中午。或者開始太陽落山咧，呢個影喺度斜啲。我哋企喺個太陽之下，咁我哋有呢個人，就有呢個影嘅。呢個影係離開呢個人，冇呢個人就冇呢個影，冇呢個影亦都冇呢個人。例如我哋又擺埋張台講物件啊，唔好講人啊，一樣。你將張台中午放喺嗰個太陽下邊，佢哋有個影嘅，有個台嘅影。台同埋呢个台嘅影咧，系分唔开嘅。有呢张台，有呢个影。咁啊，即系譬如啊，阿甲同阿乙咧，两个人，你怀念我忆想我，我就怀念阿甲。咁啊，阿甲同阿乙两个人咧，从今生以至到将来生生世世咧，都不相舍离，同呢个影，要呢个影一样。就譬如啊，人相益就系佛，有益念众生，要度众生，而众生咧亦都怀念佛嘅慈悲，亦想到佛嗰种嘅慈悲啊，化度自己。嗱咁啊，佛亦想众生教众生度众生，而众生亦都怀念佛依佛嘅教导去修行。嗱咁两个人咧就系益就念心咯、哦。咁呢個念心啊，所以如是乃至啊，超流啦，從今生而到來生啊，生生世世，佛 发愿一度众生，我啲众生啊，遇到佛法，亦都系信佛，我同于形与影啦，就不相乖异啦，就唔会咧有呢个乖过，一定咧系相遇。嗱，咁啊向下咧，就再睇睇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嘅如母益子。嗱，母益子就系孖上佛仔呢个天性冷静嘅。好似你话，作为读书，下昼三钟放学，嗱九点半点钟都唔翻嚟咧，阿妈就很忧心，企喺度嗰时又望住个门嘅，希望见到个仔翻嚟嘅，呢个就天性肯定嘅。嗱，咁母亲益子变成天性啦，但系咧，其实咧佛益念众生咧，亦都系一种佛本嚟嘅慈悲嚟噶。其实咧，佛念众生咧，仲甚于母益念个仔嘅。嗱，母亲益念嘅仔系今生嘅事啊，今生我哋做母子，咁你系我仔啦，我咪梗系时日都挂住你啦。但系第二生就未必噶咯。嗱，咁啊佛同众生咧，佛唔单话今生要度众生啊，乃至生生世世嗰啲业障重堕落嘅众生咧，佛都发愿咧要度佢哋，所以佛嘅慈悲啊，益念嗰啲众生咧，做个好似超过母亲益念个仔啊，所以若此菩萨就须益何为？而我呢个仔咧唔听话，你想佢乜佢偏偏唔翻嚟，仲越走越远啊！咁啊，自此咧，你咁样咧，你想你先追益佢，怀念你个仔，何为冇乜用？因为佢唔单唔翻嚟，佢越走越远啊！咁就譬如咧，若子菩萨有啲众生啊，佢唔信佛，佢就离开你啊！听见佛法咧，佢走走唔切。佢唔单唔信佛，仲为依谤佛法啊！咁呢个罪就好深噶喎、啊，所以佢屠世，佢唔信佛，唔学佛，唔听佛嘅说话，佢修持。咁啊，需益何为佛啊？知点样念众生，想度众生，想化度佢，又有咩用呢？需益就何为？佢话只有益母，你如母益时，母子的心就不相为远啦。即系话，如果个仔怀念个母亲，好似乜咧？好似个母亲咧怀念个仔一样，嗱咁你有办法。啊！个仔怀念个母亲，咁就快啲翻屋企啦。快啲咧翻嚟见到阿妈啦，系嘛？咁就呢个阿妈咧，亦都好快咧就见到个仔啦。所以话子有益母，即如母益时。嗱，譬如佛一定度众生，佛一定个大慈悲怜悯众生个苦恼化度佢。但系众生咧，亦都系就明白佛嘅慈悲，好好地啫。信佛，好好地念佛，好好地依佛法修行。嗱，咁啊，佛人念众生，众生就念佛咧，咁就变咗咧，你念佢佛嘅母子的心就不相为远啊，子益母亲，母亲益个仔，母子都有互相益念咧，就一定啦吓，就唔会话离开啦。有母子的心就不相为远，唔会为。会唔会为走越远？就譬如众生，如果同佛一样咁咧，佛咧念念怀念众生，度众生，化度众生，但众生亦都念佛，亦都听佛嘅教导，依佛教导去修行，咁就佛与众生咧，可以讲生生世世啊，都唔会咧离开啦，肯定嗰啲众生咧都在呢个佛法教导之中啦。我话我以呢啲心不相为远，佢若共生心，益佛念佛，就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啦。若共生心，众生嘅心啊，你先真系讲心啊，唔系众生嘅口啊，你证明咧呢、这个念字咧系今心，系现今用个心嚟念，唔系用个口念。佢若共生嘅心，又益佛，又念佛。咁啊，現前當來就必定見佛啦。但現前見佛就係今生見佛， 當來見佛咧，或者臨命終時見佛。嗱，好似我哋年終即係正正第一代祖師啊，慧遠大師，佢一生人咧念佛，響呢個庐山創立呢個蓮社，令到好多人念佛。但佢一生人咧見過三次佛，但係佢從來冇聲過嘅。佢冇話俾人聽，佢又見佛啦，唔使講俾人聽，呢啲係佢自己嘅功夫，你話俾人聽都冇用。咁佢一生人見過三次佛，咁你佢哋現前見佛啦，即係現身見到佛啦喎。嗱，當來見佛咧，即係佢最後嗰一次啊，佢見到佢知道自己啦，往生啦。所以天無連空，半空都係阿彌陀佛啦、菩薩啦，種種嘅所謂佛法善神啦，嚟咗咧睇證唔接佢。所以話當來佢亦都見佛啦。嗱，咁見佛嘅法門好不可思議嘅，真係念佛啦嚇，係最好嘅。在呢個末法時期，眾生業障重啊！如果你唔念佛，你修其他法門就唔係咁容易咧，能夠做得到、修得成。嗱，咁從前啊，有個冬瓜和尚，咁呢個和尚叫做冬瓜，冬瓜大家都係扁扁地、圓圓地嘅，可能佢個身材咧都係肥肥矮矮咁啊，又叫做冬瓜和尚，又或者佢個名咧係做冬瓜和尚。咁佢咧一生人都係念佛嘅，咁啊有一次咧，佢就叫佢同參師友話俾人聽，講講明年今日啊，佢同佢哋告假啦，即係都快嚟走啦，係嘛？咁啊嗰啲人咧問佢哋去邊度啊？話我去西方極樂世界啊！總之你出年咧，今日請你大家嚟幫幫手助念，送我一程。咁大家同山嘅人都係有冇搞錯？真係！你平時都唔念佛嘅，到處東奔西走嘅，你可以往生？大家都唔相信。咁啊，到今日明年今日啊，大家嚟啦，嚟到咧，佢問點解嚟做乜事啊？咁多人嚟，啊，佢做乜事？你叫我哋今日嚟送你助你往生噶嘛？咁佢話咁啊，好啊，你個念佛咧助我往生啦。咁將來要走啦，啲人問佢，佢話我哋聽啲人講啊，坐脱立忘。即係坐住就解脱，企喺度就走咗嗰啲人咧，好有把握，好有功夫。佢話到呢個時候咧，佢哋會講別啲説話，做佢後人嘅一種鼓勵。咁既然能夠預知時節，舊年今日你都知道明年今日咧係往生佢哋助念啊。佢話你可唔可以啊留低幾句話鼓勵下我哋咧？佢話得，咁佢就講啦。佢話終日。走街坊，個心中就念佛望，個世人多不識，就別有一天堂啊！佢話：你唔好睇個人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咪中意走街坊啊，到處咁樣穿穿插插。佢話：但我心中就念佛望啊！大家係講心字啊，響外表東跑西跑，但我心咧好忙啊，念佛啊，唔係話咁清閒噶。我每行一步就念一句佛，分分秒秒我都念佛啦。可惜嘅世人多不识啦，世间上嗰啲人咧冇乜几多个识得咧呢啲咁样嘅法门啊，就别有一天堂。我哋念佛咧，新西方啊有个别别咁样有一个天堂，所以修一世嘅行门，就是从呢个空入手。就會收呢個波野法，係從呢個空門入手嘅，一切都要放下，睇得開，唔好執着。以呢個波野嘅空智咧，去空咗一切嘅煩惱執着。嗱，但係呢個法咧，從呢個有入手嘅喎，咁有咩證明啊？嗱，未何經講啊，從西方各上萬億佛土有世界，明入邊第一個有嘢，有個世界嘅其實第一個嘢，咁啊祈禱有佛。就好阿彌陀就第二個有字，嗱第一個有字就講呢個依部係極樂世界，係往生西方淨土嘅人咧，係所依止嘅地方。嗱祈禱有佛，好阿彌陀就佢哋所依止咧呢一尊佛，叫做阿彌陀佛。 嗱咁啊證明咧，鄭土化係從呢個右門入手嘅，即係話你要相信從事西方嗰時佛土有勢力嘅極樂，極土一份都好安慰陀，你要相信啊有極樂世界，你要相信有阿彌陀佛，所以呢兩個有字啊，兩句經文咧，就係代表我哋咧要正信，要有一個信心。如果冇一個信心咧，咁啊極樂世界啊唔係咁容易開。你所念嘅佛咁亦都唔係咁容易得好。嗱咁啊，在呢個信裏邊咧，善導大師講啊，有兩種，一種咧就是、信。我哋自己每一個人都係業障生死凡夫啊，抗劫以來常活常流轉，就未有呢個出離之期啊！信得過我自己啦嚇，係一個業障凡夫啊，因為地獄種子啊，唔係話今生啊抗劫以來流轉六道啦嚇，冇有呢個出離嘅機緣啊。第二個心想咧，就心想阿彌陀佛。四十八愿，念念度众生而不舍，即是说我们信一个自己是心肠，想了脱这个生死呢，就唯有你相信阿弥陀佛，相信就是有些阿弥陀佛，你就念佛，那就包你呢是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念佛法呢，从这个有门入的，果然有极乐世界，有我乜就咁，你都唔相信？话明你有佛无妄语嘅喎，金刚经讲嘅佛系不异语者，不妄语者，不妄语者啊！佛从来唔讲大话，从来唔会有佢话呃我哋嘅，都系真实嘅说话。嗱，咁啊，加皮就经既然讲话个西佛系实有，我哋就系实有，咁我哋做唔念佛啊，求生西方，即系等于冇呢个信心啦。你呢個信心都冇啦，你就點可以往生西方咧？亦都説明我哋為咩想念佛，就係因為轉業障重啊。譬如乜咧？譬如一塊鐵片，或者一張刀仔咁簡單嘅啫。你抌落個大海咧，佢一定沉一個鐵嚟噶嘛，肯定係沉，或者一個石頭。唔好話大嚿石啦，等咗嗰度紅泥石屎起屋嗰啲紅泥石屎仔啦咁樣。你抌落水，一定系沉嘅，佢冇理由浮上水面嘅。呢个石啊，同埋呢个铁啊，就譬如我哋众生嗰啲业障啊，好厚啊，好大啊。嗱，石同铁抌落海，一定系下沉。就譬如我哋啲众生啊，嗰啲业障心重啊，你若果唔念佛生西方啊，就一定系下沉。地獄惡鬼畜生呢、這個三惡道，睇你哋走邊一條。如果你貪心重，你一定係墮地獄啦；如果你親心重，你一定係墮呢個惡鬼。如果你係呢個如痴心重，就墮呢個畜生。呢個係屬於咧我哋凡夫嘅業障啊！如果唔修行五念佛，確確實實咧會墮落啦，就好似個石頭同埋一塊刀片咁樣抌落海，佢一定係沉啊，唔會浮起嚟噶。嗱，咁如果你將呢嚿石頭用隻船，就算你幾多噸重都好啦，冇問題。你用隻船去裝咧，就可以過河啦，可以從呢邊咧攞個石頭去到對方，就包你唔會沉，因為主要你隻船咧裝住。好似雲霧咁樣，佢就唔會沉啦。就譬如啊，阿彌陀佛四十八願，願願度眾生，絕對唔會放棄一個眾生，係一隻大願嘅船啊！我就登上阿彌陀佛嘅四十八願嘅大願船，咁啊肯定有往生，一帆風順啊，係絕對唔會跌落啦，就跌咗落去係最容易一種修行方法啦。所以龙树菩萨就是我哋净土宗咧，系从古嘅第一代祖师，佢就系写到《十住皮婆娑论》啊，里边一个菩萨，正果其实字有两种路，一条咧就叫做慢行路，一条叫做易行路啊。 难行路呢就持戒啦、修定啦、智慧啦、过烦恼啦，即系咧好多层次，好多阶段，唔系咁容易啫，做得到啊？冇乜几多个人能够修得到啊？就好似乜咧？好似你喺陆地行啊，唔使行到几远啦。我试过就俾人打仗啊，一隻大钟楼行到个元朗系两斤米嘅，我都试过行过，行足一日噶。即系天空光行到半点钟，行到脚地方嘅，都系两斤米嘅，我行过半远噶。嗱，咁样行就辛苦咧。我哋陆路行就辛苦啦。就譬如啊，我哋如果啊，依呢个戒定慧渐渐修断烦恼解脱，系一条好艰难嘅路啊，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啊，行得通啊。嗱，咁如果我哋修呢个念佛法门，成阿弥陀佛大愿船离开呢个娑婆世界，到我哋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佢哋易行路啊，好容易行，好似水路行船一样咁容易，一阵间就到啦。所以呢两条路啦吓，系龙树菩萨喺呢个十地遍和方论里边咧讲出嚟噶。嗱咁啊，跟住咧第二代祖师。天親菩薩，他就根據龍樹菩薩這個十字毗婆娑論裡面所說的二行道，他們寫一部他們往生淨土論。第三代祖師就是日本的檀劍大師，他就根據天親菩薩寫這個往生淨土論來個注解，他就往生淨土論注。到第四代的道卓禅师就写这个安乐集，是最安乐的心体方，是最好的。那么第五代才到善道大师，他就写这个观经四帖疏，一共有五部九卷，全部都是呢讲这个净土的法门的。那这五位呢就是净土中是最原始的祖师，都是说明呢我们业障重嘛，我哋要信佛啊，我哋要念佛啊，系最容易行嘅一条路啊，系绝对咧唔会艰难，睇大家唔肯做。我哋行又可以念，坐又可以念，瞓觉都可以念啊。坐就住住干净嘅环境、清净嘅环境，亦或系污浊嘅环境、邋遢嘅环境咧，我哋个心都可以念啊。好似喺厕所。當然你就不要出聲念，你的心可以念啊。再住一句佛好像東方和尚，他說我終日走街坊，但是心中念佛王啊，所以我就可以預知時知啦。叫他們送我一程，他說完之後呢，我打坐了，你兩隻手，那我念了一年了就打坐，那我念了兩年的法門再念呢，他就走了。咁啊，可以亦都说明呢个助念咧系好重要。诶，助念，今时今日咧，呢个助念咧，但实际上咧，香港个环境真系好难做得到。都系死咗之后咧，佢同佢都念佛，即系佢将来要走嗰阵时，助佢念佛往生西方啦，系未必有人做得到，真系呢个环境唔许可。啊，如果死喺医院，就肯定系马上就搬走你噶啦。啊，死喺屋企咧。法律規定要開刀的，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就好多問題唔係做得到，所以呢個助念咧係好重要。但係即使唔可以生前臨終助念啊，但佢死咗之後仲念佛都係一件好事，都係唔錯，都叫做就算佢青土都跌落去啫，都有個人掹住佢，掹佢翻上嚟，唔好俾佢再墮啦，都好過冇得念。我哋念佛。最要緊要真係一心一意念啊！無論多少唔係問題，十年亦都可以往生。嗱咁啊，從前呢個淨土傳裏邊咧，有一個姓葛嘅，葛個名叫做濟之。咁佢兩公婆就分開信仰啊，個老公咧就信呢個道教，就話修仙煉丹。嗱咁啊，太太咧。就信佛念佛嘅， 但佢哋環境又唔係好好，咁啊太太靠嗰個織布就為生，啊織布大家都知噶啦，家用機器咧，舊時就用手織嘅喎，嗰個梳咁樣穿啊穿嚟穿去，咁啊抌曬佢咪一塊布嘅嗰啲事，咁佢太太上陣啊，佢就每穿一次梳，穿到就念一句阿彌陀佛，然後嗰邊又變翻嚟咧，又唔講阿彌陀佛。咁佢咧就一世人即布揾成都唔知穿咗幾多次穿嚟穿去，等於話佢就唔知幾條阿彌陀佛。到最後咧，咁上下咧，佢個丈夫整完佢，你唔好成份啊！你跟個修仙念單啦嘛，我太太唔聽佢話，仍然堅持你收你嘅，我收我，你唔跟我就你收你，我收我，明白？到最後咧，那個太太咧。真係功夫成熟啦，將要往生啦，就見到啊，阿彌陀佛喺個天空嗰度咧，放大光明，佢有度就順手接引佢。咁啊，當時佢就叫佢丈夫嚟睇，但係佢丈夫只見到上半身，見唔到呢個下半身，咁都算係唔錯啦。因此咧，個丈夫咧都好相信。認為念佛真的好，所以丈夫亦都跟住太太念佛。咁冇幾耐咧，兩夫妻都同時因為念佛蒙佛而往生淨土。咁就可見啦，念佛的的確確咧係從呢個有門而入，明白有門嘅世界，有咗阿彌陀佛。咁既然實有，你就要相信。所以《彌陀經》咧，你信唔行。呢兩句經文咧，增加我哋嘅信心，對呢個淨土法門唔好有半點嘅懷疑。你有信心，就一定咧可以往生西方。同時啊，亦都要常常憶念呢個地獄苦，憶念呢個西方極樂世界嘅安樂，又叫做極樂世界。如果我哋冇呢個所謂憶念地獄嘅痛苦咧，你就個心咧唔係咁容易精進念佛，呢個肯定嘅。所以一切時中憶念定慾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咧對三寶嘅信心。同時嗰邊又講啊，佢話一切嘅眾生，佢乜嘢法門佢都唔修嘅，乜嘢行動佢都唔做嘅。呢個人咧，呢個定慾就係佢個家鄉。佢將來肯定咧落地獄，肯定咧地獄回歸地獄呢個家啦。咁因此我哋明白呢個古德啊所講呢啲咁樣嘅警惕我哋嘅説話咧，我哋要身為佛弟子，應該對呢個淨土法門咧要心起一種信心，千萬咧就唔好話咁啊錯過我哋呢一生人啦。所以話現前當來。就必定見物，嗱、这個必定兩個字咧好重要，即係話你唔好疑惑，你唔使懷疑，你只要肯念佛，發願求生西方啊，就必定冇得更改，係咪人見到佛咯？所以某啲大師講啊，信心發願念佛所謂信願行。呢三種我哋做得到啦，咁啊一定有往生西方淨土啊！所以老人講啦，就非信不足以發願，非願不足以起行，非持名咁要行，不足以信以正所信而滿所願啊！咁啊信願行呢三種都係淨土嘅資糧，我哋有信心，信得自己唔像凡夫。抗来流转生死，信一个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愿无间断咁样咧，系指引我哋。嗱，我哋有出信心，仲要发愿喎。比如早期我哋香港咧，好似祭衣啊，同埋嗰啲电视的片啊，都好旺噶。嗱，咁佢有啲人咧，早已经上咗岸噶啦，但系后来嗰啲人咧，信得过。我有信心，祭衣仲可以做，或者电子零件手表仲可以有得做，有个信心，咪去做咯。咁亦都可以上岸， 即係我哋都可以發達啊！最緊要個信心，你有咗信心咧，我就發現我一定要做，有機會有表現，或者我哋加緊做，咁啊快啲咪實行啊，實現咗啦，咁啊個個都上岸啦。念佛都係一樣啊！我就正極樂世界，我咪同有信心，就要發願咧，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係有願就一行喎、啊，你淨係因為空發願，你唔實行咧，亦都唔得噶。所以話非持名都要行，就不足以正所信而滿你所願。因為你真係持名念佛啊，水到渠成。是證明你當初信不會信錯，你所發的願亦都不會發錯，因為今天真的呢有實行你阿彌陀佛，你已經往生西方淨土了。那麼生西方淨土呢都有很多個位次的，有上中下九品，我們就知道它的位次了。所以我啲大師就講啊，佢得生與否就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就全由念力之淺深啊。我哋能唔能夠生西方，睇我哋有冇信心，有冇願力。我哋有啦，生到西方去，我哋生到邊一級咧？係下品下生咧，定係話上品上生咧？九品之中啊，屬於邊一品呢？就睇你念佛功夫嘅淺用心啦。你有功夫得深，就當然是上品啲啦。你有功夫唔夠，你心得下品，你上下品都唔錯喎。總之心力嘅世界都係好嘅。但我今日見唔到阿彌陀佛，嗰一個時間都見到阿彌陀佛，因為每一個念佛嘅人根據經常講啊。記錄太太有個八寶八功德水池，咁啲水池好多蓮花，啲蓮花都無窮無盡嘅。我哋呢個娑婆世界有人念佛，無論邊一個阿寶阿聖都好啦，嗰、那個人一發心念佛，記錄太太嘅七寶池裏邊一個都找到蓮花字有你個名噶啦。咁啊，如果咧呢個人不停由開始到老，到死都是这样念的，那张莲花就日日这样坐，日日这样大，那就等到将来你往去世了，那我就接引到往生西方，就是那张莲花莲化生。那么一个人如此啊，无量无边那么多个众生呢都是一样，那这个莲花池呢真的好像那个皮，好像那个橡筋皮可以扩大的。你一千萬人、一億人、幾億人念佛都好啦，結合實在個池水裏邊咧，而又有一億一萬、幾億千萬嘅個莲花咧就生出嚟，莲花裏邊有每一朵莲花咧，你有呢個念佛嘅人咁靚，等於話全部所有嘅人念佛，通通個眾生都往生西方咧，呢、這個莲花池都唔會爆棚嘅，呢個係我哋常中嘅願力，只有我哋眾生。嗱，咁樣念佛既然有咁多個好處啊，點解我哋唔發心念佛咧？所以我哋講啲住叢林，當然嘅叢林都係禪宗嘅，好似我哋近嘅廣東一帶有南華寺啦，好多人都去過啦，又有雲門寺啦，二元都係禪宗嘅個道場。南華寺就係六祖大師嘅道場。我是那裡受戒的，可以說我是出生於南華寺。那麼雲門大國寺呢，有雲門祖師的道場，都是五家中反正有兩家的了。那這些禪宗的地方呢，就日到晚呢都是坐禪的，通常呢每日三支，早擺香吃了早餐回來就八十擺香的了。那五擺香吃了午餐呢，一翻除咗帽子，馬上就跑香噶啦。嗱，晚上佢哋養色香，就比嗰啲長啲，可以個幾到兩個鐘頭嘅坐。嗱，咁除咗啲每日三支香之外咧，到咗年尾啊，就天寒地凍，最好打禪七啦。一打就幾多個五個六個七個十個八個禪七都有嘅。 嗱咁啊，既然呢啲咁嘅船真咧坐船咧，唔係個個人做得到嘅喎，因為坐船嘅參話頭，好多人坐船好似運氣功啊咁樣，連身體又通通唔係呢一行，咁啊大錯特錯啦！坐船就係參話頭，就唔係話尾喎。邊個話頭咧？好似我船尾，你坐船啊，你就參一參。父母未生我全位以前，我全位做乜嘢噶？系做猫做狗做人咧？你可以参一参，你能够揾到呢个源头哦。原来我从前咧系咁样嘅，你亦叫做开源，打破土底，就亲见本来。嗱个土水都有个底噶嘛，一个底如果唔破，你点样见到个底外边嗰啲嘢嘅？你将个水嗰个打破咗啦，咁啊嗰啲。外面的人看到了，就譬如呢，我們如果呢，這個疫情，這個話頭，沒有參得透啊，未能明心見性，就不見自己的本來面目。那既然這些這樣參過功夫呢，不是個個得的，最多都是坐在那些人坐，你就坐了，是這樣的。所以那些主七和尚呢，那些當年南華寺，就是虛雲老和尚呢，我兩個人啫，就去文殊寺重修，文殊寺都係佢做主持。咁我哋做小和尚嗰陣受咗戒咧，有乜嘢公事咪兩邊走咧？或者南華寺有事又搬去雲門，雲門有事就搬翻到南華。咁啊唔簡單嘅，亦都行成日噶。之後都四點鐘佢哋上片，我哋就開始行，行到下晝咧六點鐘先至到啊，就行到佢起坡噶。咁我哋都行過好多次啊，起碼過幾廿次。南華寺老大師共產黨嚟啲人咁啲氣氛唔知收藏嘅，咁啊嗰啲主七和尚咧，咁啊見到我哋嗰啲普通人都唔係呢一科嘅，都唔知乜嘢佢哋參禅，佢就叫我哋念佛啊，佢哋坐住靜坐，嗰啲老參禅、老參話頭嗰啲就佢嘅事啦，佢有咁嘅善根，佢有靈根性可以參，但係凡係嗰啲小和尚啊。按住嗰邊啊，唔識得參禪嘅人啊，你唔好過喎，你坐喺門前阿彌陀佛，有乜同埋如果念得好，咁啊亦都咧係可以開悟啦，亦都可以咧明心見性啦。嗱，我講到呢處咧，一時間到啦，點樣就可以明心見性咧？咁就明天晚上咧繼續講啦。如是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心结乐过。南无阿弥陀佛，我听闻再见。